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吉祥是学医的，当他感觉到体内第一条经脉贯通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了唐三的意思。就算有万年身亡的效力辅助，替人打通经脉这事儿也需要耗费巨大的魂力。也就从唐三帮他打通经脉开始，吉祥内心之中真正认可了这位老师。在打通第一条经脉后，吉祥只觉得体内气流骤然增大起来，唐三运行玄天功的速度也骤然增加。就在他以为一切就要结束时，唐三已经向他第二条经脉发起了冲击。 老师的魂力竟然如此深厚。 虽然他救下唐三时唐三蓬头垢面，但是他也看得出唐三最多也就是20岁出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唐三要收他为徒时他出现了片刻的犹豫。在他看来，唐三可能也就是一名魂宗，或者顶多只是一名大魂师而已。可是此时唐三的魂力却如同大海波涛一般无穷无尽，奔涌的魂力没有半分减弱的趋势，每一次冲击都恰到好处，正好在他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对魂力的控制可以说是妙到毫巅。而那充满清凉气息的魂力在经脉中游走，更是说不出的束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三身体周围已经被浓浓的蒸汽所包围，他的身体也才刚刚恢复，庞大的魂力输出加上精准的控制，确实给他带了不小的负荷。但他奇经八脉早通，魂力恢复速度比一般魂师要快得多，周而复始的循环令他为吉祥打通经脉的过程就像是自行修炼。自己恢复后的经脉也在不断运行玄天功的过程中周而复始的运转稳固，终于最后一条经脉贯通完成。唐三一连13掌拍击在吉祥背后， 不可出声泄气，按照我教你的运行路线继续修炼巩固。 吉祥果然没有出声，万年身亡所化的魂力以及打通奇经八脉的增幅令他已经完全可以自行控制魂力进行修炼了。唐三自己也进入了修炼之中，消耗的魂力需要恢复，储藏在八蛛毛中的那些奇异能量也要尽快消化才好，以免出现麻烦。一天一夜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床上的伤者呻吟才将二人惊醒。唐三缓缓睁开双眼，吉祥也已收工起身，恭敬地站在唐三身侧。此时此刻，吉祥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所有的色彩都那么鲜艳，眼前更是一片清明。在自己体内，他更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 老师， 其实你很有天赋，我打通了你的奇经八脉，今后修炼必能事半功倍。不过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勤奋，再好的天赋没有勤奋的修炼也是无用的。 是。 他该换药了。 唐三指了指伤者，吉祥赶忙点点头。说实话，这一天一夜的修炼已经让他忘记了身外之事。为伤者换好药，为伤者吃了点东西之后，吉祥又和唐三自己弄了食物，师徒二人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说话。 老师，您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魂师？此珍珠海盗团里也有不少魂师，可是您给我的感觉和他们不一样。 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哎，说说你自身的情况吧，感觉如何？修炼路线记熟了吧？ 已经记熟了，但好像不论我怎么修炼，体内的魂力也没有半分增长的迹象，是不是因为我修炼的时间太短了？ 你现在要能再有进步，那才是奇迹呢。难道你不知道，魂师到了一定级别后，就必须要拥有魂环才能继续修炼吗？ 您是说， 如果凭借一株万年身亡，加上我为你打通奇经八脉，还不能让你拥有先天满魂力，那我昨天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需要获得自己的第一魂环才能继续修炼。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现在的魂力至少有15级以上， 哦，当然，要获得了第一魂环后才能体现出来。 老师，您太伟大了，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能让灵魂力的神进行修炼的。 我这功法特殊，只有灵魂力的人或者从小开始修炼才有修炼的可能。不过我可没那么多万年身亡，你算是个特例吧。 谢谢您老师。 吉祥，你和这紫珍珠海盗团的团长熟不熟？ 还算熟悉吧，我是这里唯一的医生，被很多海盗都诊治过，他们对我还算认可。老师，您要见他们的团长吗？ 嗯，我们这次出海一共是8个人，因为遇到强大的海魂兽，大家都失散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紫珍珠海盗团帮忙在海上搜寻，我愿意出高价，算是雇佣他们。 嗯，应该可以吧。那我带您去见他。不过您还是先梳洗一下吧。 简单的梳洗了一下，唐三换上了一身自己的白色长袍，头发梳好，刮掉胡须，这才露出了本来面目。就连同为男人的吉祥也不禁一阵发呆，唐三的相貌和气质可不是这里的海盗所能相比的，尤其是那份淡定优雅，令人自惭形秽。出了木屋，吉祥带着唐三向紫珍珠岛深处走去。 老师，紫珍珠岛有海盗大约3000多人，其中有战斗能力的大概在1500人左右，包括200名魂师，最强大的就是团长紫珍珠，他是一名68级的魂帝，非常厉害，他正是凭借实力才坐上了团长的位置。在他座下还有4名50多级的魂王，大小船只有40多艘，其中最大的紫珍珠号足以容纳500名海盗，是团长的座驾，在附近海域极为有名。 身体恢复了，唐三心中对伙伴们的安危充满了担忧。首先大家都不会游泳，在大海之中以魂师的实力生存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万一遇到海魂兽就很难抵挡了。在他当时失去神智之前，还清晰地记得戴沐白和朱竹清身受重创，剩下的几人中也只有胖子的战斗力强一些。唐三已经决定，见到紫珍珠后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让他们帮忙全力搜寻。10多天过去，现在他只有祈祷众人平安无事。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前方出现了大片的房舍，看上去这里倒像是一个巨大的村落，房屋大多都是木质的，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这个位置选择的显然很不错，海上容易出现台风，周围有树林环绕保护，村落中需要承受的自然就少得多了。整个村落外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哎，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喜事吗？一般只有在年底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才会悬挂起紫色的灯笼。 唐三这才注意到，村子里的每一间木屋前都悬挂着2个紫色的大灯笼。此时是白天，并没有点亮。两个人正准备进村，迎面却碰上了一名身材高大的海盗，正是昨天那名带了伤者过来的高大汉子。一看到吉祥和唐三二人，他顿时大为惊喜，赶忙迎了上来。 吉祥神医，你好，我弟弟他没事吧？ 他很好，用了药物后没什么负面反应，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但需要休息，再过2天你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 那就好，这次真是多亏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弟弟，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神医才好。哦，你放心，你说的药材下次出海我一定给你带回来。你们这次是来？ 我们要见团长。哦，对了，怎么今天都悬挂上紫灯笼了？有什么喜事不成？ 哎呀，都怪我，昨天就忙着我弟弟的事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是团长大喜的日子，晚上就办喜事了。 团长要嫁人，谁敢娶她？ 小点声，千万别让团长的人听到了，不然就麻烦了。不是要嫁人，是要娶人。我们团长，我去神医那里看看我弟弟，你们啊，见到团长就知道了。 哎，如果紫珍珠海盗团团长结婚，那么他还肯帮我去救人吗？ 进入村子，一路上见到吉祥，不论是男女老幼，都会亲切地上来跟他打个招呼，可见受过他恩惠的海盗不在少数。一直走到村子内部，吉祥指着前方一座特别高大的木屋说道：“ 那儿就是团长住的地方。” 唐三顺着吉祥手指的方向看去，下一刻他已经全身巨震，猛然停下脚步。吉祥清晰地听到自己背后老师身上传来一阵宛如爆豆般炸响的骨骼爆鸣声，扭头看时，发现唐三双眼中喷吐出紫金色的光芒，足有三尺长短，强烈的杀气令空气也仿佛为之凝固，霸道而强横的威压令吉祥险些跌坐在地，不受控制地后退几步。骇然中，吉祥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只见在那座最大的木屋前，有六个人被捆绑在柱子上，看不清样貌，但从衣服的破败程度来看，显然是身体状况不佳。这六个人可不正是唐三失踪的伙伴吗？戴沐白、朱竹清、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再加上一个白沉香，唯独缺了小五。六个人各自被一条粗大的铁链捆绑在木桩上，气息微弱，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看到如此一幕，唐三又怎能不怒呢？一声低沉的怒吼从唐三口中响起，渐渐的，吼声逐渐变得嘹亮起来，带着他那滔天愤怒冲霄而起，强横的能量波动没有丝毫保留地释放开来，背后衣服骤然破碎，颜色驳杂的八蛛毛破背而出。吉祥只觉得此时的唐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霸道邪意充满杀机。不用问他也能猜到，被绑在那里的六个人必然和自己这位新拜的老师有关。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